找谁， 学下唱腔啊， 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我无所谓。 杨坤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无所谓》，也是他2002年《无所谓》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我无所谓。 很长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喜欢翻唱这首作品，甚至是在很多的机会场合去模仿杨坤在演唱这首作品时他的一些动作，他的一些神态。那其实这首作品呢，也可以说是杨坤专辑当中最用心最深情的作品之一了。歌曲的歌词写得真的很好，道出了人所想，完美寻求不到，只好让它破碎就破碎的无奈。杨坤深情而伤感的倾情演绎呢，给了这首歌一种全新的感觉。有人说呢，这首歌曲其实不太适合在卡拉 OK 当中演唱，也不适合在酒会或者是晚会上作为背景音乐，更加不适合在看小说呀或者是学英语和人闲聊的时候听。那么到底在什么时候听是比较合适的呢？ 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在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仔细的感觉，或者是独自的在街头，然后突然间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格外的走心，格外的应景。哎，怎么感觉那么作作的。好了，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作品每一次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好像听多少遍都不会腻，然后每一次听都能够走心。什么时候能进，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来，和孙燕姿一起在这个夏日的午后遇见。走。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孙燕姿像遇见，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被深深的打动到啊。这首作品呢也是孙燕姿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献声的作品，歌词呢也是朝着向左走向右走这样的电影剧情做出了设计和填写。说到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很多人关于这个华语爱情片当中的一个经典的记忆。两个人其实并不认识，每一天呢都是不同的方向，但是两条看似没有交集的平行线，却在突然间的会有那么一天有片刻的交集。而这个电影呢也是让很多人对于梁咏琪真的是深深的爱上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再度的回顾一下向左走向右走那份简单的美好。会唱的朋友和你一起唱，记得要一起唱哦。 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 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当新鲜，总有交汇的一天。在转变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一个巧合的疑问变成一场最执着的迷恋，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 陈武和梁咏琪主演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有这样的经典台词：生活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他，女字旁的他，习惯向左走，他，男单人旁的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相遇。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仿佛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纵使擦肩而过，因此从未相遇。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而这种相遇是美丽的。最近呢，有一部经典的作品《阿飞正传》正在影院当中上映啊。我昨天呢，也是去电影当中重新的在大荧幕当中补的一张票。回顾完之后，真的觉得电影当中的台词啊，然后包括拍摄的画面呀，每一个人物诠释出来的角色呀，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经典。其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阿飞在死之前他说的：“该记得的，我永远都记得。有些事情，你是否还记得呢？”此刻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阿妹演唱会现场的版本。 欢迎您， 还记得的朋友记得一起跟着唱哦。可能此刻大家听不太清楚，这个是在现场的时候所有底下的观众跟着阿妹一起来现场的合唱。这也是和你一起唱的一个魅力所在，那个时候的那种能量场，你不在现场，即便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你都会觉得非常的窝心， 非常的动情。 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 这首歌真的是作曲、歌词、演唱都是非常非常的可以戳中到大家。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 此刻听着这样的作品，感伤的男生女生朋友们可能会被那一句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好啦，听歌归听歌，动情归动情，但是不要太伤感哟。后来呢 JJ 林俊杰自己也有自己的翻唱版本的记得，重新拿回来自己唱，带来的呢也是跟阿妹不一样的味道，来自于男人的感觉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 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和你一起唱，接下来又是一首经典的作品。这首作品呢，每一次现场演唱的时候，哇，据说都会非常非常的嗨。罗志祥的，听到这样的前奏，应该知道是哪一首的哦。来，走。 Hey, you, 就是你，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人生不能在乎，态度若有似无。

清醒。 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如果你曾经有过特别down的时候，这句歌词你应该特别特别的有感受。此刻体的旋律也很熟悉，就是刚才听到的记得。来，继续的听他说。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清醒，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清醒，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JJ 林俊杰谱曲，孙燕姿填词， JJ 演唱的一首他说。后来呢，张碧晨的翻唱版本呢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当时 JJ 想要创作出一首很有故事的歌曲，因此呢他就想到了燕姿。他认为呢，孙燕姿外表坚强，但是内心一定有一块很脆弱的地方，所以呢他又打电话邀请孙燕姿来作词。两个人呢也是在电话当中聊了很多关于这首歌曲的概念，但是 JJ 告诉孙燕姿说，希望歌曲名称就定为他说。几天之后呢，孙燕姿和林俊杰在某一个商演的后台见面了，然后呢也是孙燕姿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 demo。 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他就把填好的歌词发给了林俊杰，然后就有了我们听到的非常走心的、非常有故事的、也是非常自我剖析的一首他说。好了，每一天打开 FM97.4， 你会发现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打动你的瞬间出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收音机，听一听这位朋友他的故事。欢迎维里安。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又那么沉重。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 听见了 帐篷，安静的山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真的当。到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哦哦哦，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韦礼安，有没有这首作品呢？可以想象是深夜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其实也可以是白天你在一个很嘈杂的地方，感觉身边非常非常的喧哗，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这样的热闹似乎与己无关，也可以是在车里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没有听着这首有没有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到一段故事？有没有让你回忆到故事一开始时他的样子？接下来这首作品很甜蜜，来自于 SHE 的经典作品《哎呦，哎呦》。 需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故事的一开始总会是像刚才听到这首 IOIO 一样，非常的甜蜜，非常的俏皮。后来呢，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开始懂事了。懂事之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好像明白了很多道理，但是反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的傻白甜，没有以前那么容易感到快乐了。所以懂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孙燕姿的有一首《懂事》让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深白色二人组他们原始 demo 版本的《懂事》。 我不会再问什么。 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 今天是星期一，这里是泽华代班的我想和你唱。接下来呢和你一起唱啊，这个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感受一下周一应该有的戴毅的声音。来，这首作品就来自于戴毅。 早就想唱这首歌了，因为 I am a super woman star。 哦，原来如此哟。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嗯， 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 哦， 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没有才华，用也用不尽，所以当我走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只是巨星需要休息。巨星啊巨星，我们爱你，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为了让粉丝们活下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巨星啊巨星，我们支持你，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大胆做自己别犹豫，巨星有用人人气。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每天各大时尚 party 出席个不停，所以当我偶尔觉得孤单的时候，离开人群假装很清醒。巨星啊巨星，我们爱你，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为了让粉丝们活下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巨星啊巨星，我们支持你，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大胆做自己别犹豫，巨星有缘柔希望你也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可能这样生活的时候就会觉得多了好多乐趣。如果你个人不想当一个巨星，也没关系，想当什么都可以，比如我只想当好石榴的妈妈。 哇，非常非常的 sweet。OK， 这样古灵精怪而且唱歌很好听的 DJ 戴毅明天就会继续的回归和你一起唱。今天是泽华代班，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像我们最后一首歌曲一样让你觉得好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星期一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戴毅再和你一起唱，不见不散啦。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好听，拜拜。这是一首纯伴奏版本的好听。其实有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作品没有了演唱，光听作曲的话也是很有意思很美好的。如果你的心情有些烦躁，如果生活有些 struggle 有些麻烦，就让它来这个片刻，听着这首作品，听这首好听的音乐的时候，希望你的心能够静一静，希望一切都会顺遂，一切都会变好。好了，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锁定和陪伴，明天见了，拜拜。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总裁